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係刁民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v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哎呀，反曼大联盟啊， 我们很准时啊， 好准时啊，真的很准时。咁啊，今集呢都系贺一贺曼联啦。 贺贺佢。 係咪咁啊，首先贺曼联上榜首啦。 呢 个欧联嘅 A 组嘅榜首啦。 冇错。 其实好难㗎，即系首名呢强如呢个而家暂时即系打四个月飞机嘅阿仙奴啦。 同埋曼城。 即系都唔能够首名。咁曼联呢可以首名呢，呢样嘢真系好值得庆贺啦。 係啦。 咁啊， 拉两个炮先啦，等阿王爷先。 咪係啦，亦都可以有解释嘅。咁啊，即系我哋先讲欧联先啦。咁啊，欧联咧今年就曼联嘅最，即系我谂应该都几十拿九稳噶啦。 嗯， 系嘛，咁啊首名啊嘛，系咪先？ 佢赢梗啦， 赢梗啦。 你冇睇咩？佢已经讲咗啦。莫耶斯今日已经讲咗啦。 啊，点咧？ 佢话曼联欧联即系欧联冠夺冠之一啦，最大热门啦。 夺冠之一。 噶啦。 之一即系有几队啦？ 有几队啦？ 咁唔会啦，佢攞硬啦欧联。其实就咁嘅啦。报告下先，咁啊，欧联踢晒啦，系咪？咁啊，曼联嘅今季最值得庆贺咧，就即系应该都系喺欧联嘅表现系 出卵色啊， 系啦，出乎意料地系稳定啦，系嘛？咁啊，亦都老老实实咁去讲，即系佢要面对住，虽然好似拆咗哥嘅萨克达，亦都有呢个德甲嘅二哥吓利华古 信， 咁啊再加一个即系上季表现得几唔错喺欧联外，系啦，欧联外围赛都打得几好嘅黄苏咧，咁啊呢组你话难打就唔系最难打，咁但系咪真系咁易食咧？其实真系唔系嘅，系咪？咁啊，但系严格嚟讲，即系都算一支中签啦，咁啊，但系你睇到佢哋嘅表现咧，基本上真系出卵色嘅，咁啊，例如佐哈萨克达。咁啊，佐哈萨达竟然可以全身而退，系嘛？即系和波，攞到一分走嘅。咁啊，作下呢个利华古信唔使讲啦， 五比零啊， 五比零啦， 几轮劲。 咁啊，多咗句，拜仁对呢个利华古信都系一比一，咁你五比零，咁咪即系 反胜，反胜四球啊，屌， 系嘛？即系几劲。咁啊，皇苏唔使讲啦，系嘛？咁啊，而家嘅形势去睇咧，就啦，即系上场对呢个萨达，咁我睇咗即系精华啦，咁啊。好劲喎，入波个非二宗师喎， 系啦，窝嚟嘅系， 大嚿窝嚟，好劲好劲。咁啊，嗰场波咧，其实都有啲古讲嘅。咁啊，其实曼联就本身出咗线噶啦， 嗯， 咁啊赢咗首名啦。咁即系首名对曼联嚟讲，其实系相当相当之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即系观乎而家曼联嘅状态， 同埋人脚 系啦，咁啊， 同埋领队。 领队唔关事啦。你话佢哋要去挑战列强， 屌个领队啊嘛， 好难。因为点解咧？如果万一次名嘅话咧，基本上就要譬如好大机会对啲 皇家马爹利啦、 皇马啊、 圣日耳门啦、多文啦、 系啦、露体会啊、 系啊、巴塞 啊呢啲啦，系嘛？咁啊，即系仲有可能即系呢一堆嘅球会以外，你仲要记住，你过到呢一关，咁你仲要之后八强又再对强队 索， 咁啊。 即係不嬲都係講今屆嚟講就啲首名就唔計曼聯啲組啦，其他嘅首名都係即係合乎意料嘅。 嗯， 即係都係比較相對上。 唔係曼城就蝦碌咗啲嘅，你有冇睇啊？曼城 有。 因為其實佢贏緊3-2噶嘛。 嗯。 阿 Pellegrini 佢哋有傳話佢計錯數嘛。 嗯。 因為如果3-2贏，即係贏多球贏到4-2嘅話咧、嗯，就曼城首名㗎啦。 嗯。 咁但係佢突然之間喺即係以為3-2，佢可能佢以為、哦。赢几多佢都系次名啊、 嗯， 所以变咗赢到3-2佢就收佢就缩啊，缩翻起人出个防中出啊，出咗啊嗰、那个中场叫做 查维加西啊， 唔系 查维加西系咩？ 佢嗰个僆仔嚟嘅，啊我突然之间谂起，喂鲁迪韦尔定系 哦鲁迪韦，奥华顿嗰个以前 嗰个僆仔啊，佢、又缩咗个前锋出咗去咯，收咗迪斯哥， 或者调翻转咧，可能佢根本计极都唔知自己可能赢到咧，调翻转讲，唔系咁啊，即系讲翻啦吓，即系曼联出咗线啦，即系之前过去咗嗰啲唔讲啦，系嘛，即系你话古信嗰之前嗰场咁惨咪唔讲啦，啱啱对咗萨达都唔讲啦，咁啊。佢可能会面对嘅对手呢就讲一讲啦，咁其实都好签嚟㗎应该就。咁佢有可能会对加拉塔沙雷啦， 阿杜奥巴啦， 奥林比亚高斯啦，史浩克04啦，新尼特啦，或者系 AC 米兰嘅。咁原本可能会对祖记啦，係咪咁，但系祖记喺即 係最后三分钟係咪 冇85分钟入嘅史尼特嗰球就。咁喺地獄主场输咗俾加拉塔沙雷。咁咁加拉塔沙雷都唔渣嘅，咁即係但係你要知曼联係更劲啦，係咪、曼联都唔怕任何球队㗎啦。咁严格嚟讲啊，即係而家曼联睇到呢支签呢，即係将会抽到嘅球队呢，应该呢就相对上比较系易应付嘅。 一定。 係啦，相对上比较易应付嘅。咁但係即係不嬲都讲啦，唔係不嬲讲啦，即係话开季之前阿肥 Sam 上嚟讲咪话囉，喂曼联啲杯有几远行几远， 梗系啦， 唔该，你行到最后， 我都赞成噶。 即系呢个最好嘅，因为点解咧？你行到最后，咁咪拖佢后腿咯，咪会谂，哇，佢会幻想自己又赢欧联啦、联赛杯啦、足总杯啦，系嘛、英超啦，系嘛、英超上榜首啦，即系我有解释过点解上到榜首噶啦。咁佢行远啲系好事嚟嘅。咁我谂好多人都冇谂过咧，曼联系可以咁轻松嘅姿态，即系出线呢一个嘅欧联十六强。尤其你 compare 佢喺国内联赛嘅成绩，而且莫耶斯系第一次打欧联啦，系嘛？即系外围赛唔计啦，真真正正嘅 十六强 stage 或者系十六强系未试过啦，系咪？咁依家咁去睇就啊有啲超额完成，亦都调翻转。喂，其实讲真嘅， 系 因为欧联即系叫做咧。救一救啊，莫耶斯嘅， 掉咗掉条命， 掉咗掉条命啦，掉。 你觉得佢真系会炒嘅？ 掉佢老母西，炒我唔觉得会，我阵间会讲呢样嘢。不过讲埋欧联先，咁今届咧就四支嘅英超球队咧，即系终于事隔两年之后咧，都可以一齐出线啊， 有两次啦。 系啦，即系两个首名就曼联、车路士啦，次名嘅就系曼城同埋阿仙奴啦，咁样。咁阿仙奴琴日嗰场有啲戏剧性添啦， 真系惨啊，大佬，两边都惨啊。 系啊，两， 因为你估唔到你估唔到多文去到最后入波啊、原本佢都谂住自己冇得出线嘅，如果和、去到都系八到尾就一脚射卵爆俾佢。 即系太唔抵啦！即系我讲紧拿波利啦，你知唔知啊？球迷即系，唉，12分都要出局，夸张过基辅大蓝帽。基辅 其实阿仙奴都危险喎。2-0，输多球就玩完噶咯，即系嗨多一球就唔系佢噶啦，就变咗系多蒙特同埋呢个拿波利噶啦噃。但系其实我觉得就算阿斯图都重申一次咧，就算阿斯图出局，我都唔觉得系一件可即系、就是、一件可惜嘅事咯。 系，梗系啦，有乜所谓啫？ 真系坦白讲，欧联都唔系今时今日都暂时去到呢一刻都未系英超嘅世界，你话踢到16强，我相信八强都 系咯，即系除咗即系真心讲，除咗曼联都。冇邊度可以贏歐聯啊，係咪？咁所以又調翻轉，點解要講咗歐聯先咧？就係、嗱，呢個咧不嬲都話係好影響咧，即係英超嘅 競逐 嘅。咁亞仙奴次名出線，我嘅角度嚟睇咧唔差嘅，因為點解咧會對強隊，咁希望咧就眯埋眼，你輸 Q 咗佢。 我都觉得系噶， 专心联赛咪 专心联赛有数啊！ 你足总杯又对热刺，唉，眯埋眼输捻埋佢，专心联赛 真系攞只 英超啦， 超联都经已系， 或者唔好话攞啊、你去到最后都仲挑战紧， 啱 系咪？系咪佢唔紧要？总之有一对牙捻住。而我成日都讲嘅，今届英超我最想系阿仙奴或者系利物浦。咁我作为利物浦，琴日梗系唔想阿仙奴啦。但系从反慢嘅角度就会觉得，最好嘅 scenario 就系阿仙奴同利物浦赢，因为点解咧？ 曼联冇得嘈嘛，啲球迷、更加葡萄，更加即系觉得唔甘心， 系 系咪？因为如果曼城或者车路士人会话觉得，诶佢哋都赢过啦，诶、金钱足球啦，系、嘛？诶、屌你有咩？你人多啫，咁样讲啊嘛。喂，咁如果阿斯图同利物浦赢，即系替捻晒佢哋啲阿眉啊嘛。 我都系咁谂嘅， 咁啊调翻转，所以啦，调翻转咧就另外曼城次名，咁所以都有机会。恶斗， 恶斗啊，真系恶斗啊！ 唔系，其实都未有机会，一定会恶斗啊！ 佢系唔会对翻拜仁噶嘛，应该 拜仁系唔会对翻拜仁， 跳即系跳咗拜仁噶嘛，佢有机会皇家马德里，PSG 多蒙多文同埋呢个马体会巴塞隆拿， 系 好难打。 系啊，即系你求其抽一个都死啦， 求其抽一队你都头痕噶啦。 唔系调翻转阿斯图都系噶，佢唔会对多文，但会对拜仁。 系啊， 即系有机会对拜仁。咁啊，五分一机会啫嘛。 系。 你五分一機會就即係基本上你嗱，即係真心講，從阿斯洛嘅角度，佢可能球迷會覺得啊，咁死都避咗巴塞同拜仁先啦。咁、但係你仲有皇馬咧 ，PSG 咧，仲有即係今屆仍然表現得非常出色嘅馬體會咧，係咪？咁真心講，眯埋眼過到都未必係好事，過唔到咪。 唔係原本我心裏面就希望萬九次名嘅，咁、就你知啦，都講過係可以遊輪呢一個拜仁啊，踐踏呢個皇馬同埋羞辱呢個巴塞噶嘛。屌，而家冇咗個機會啦，又要等，即係要等多得一輪先至可以。咁令人好失望啊，我覺得。 喂，但係咧，我最想睇到嘅戲碼咧，就即係如果講翻曼聯啦嚇，咁、我最想睇到嘅戲碼就係即係希望係即係佢對奧林比亞高斯啦，相對上。睇落好似 易食 啲啦，係咪？咁啊過到去八強又亞多佢兩場，跟住又喺度幻想會打得到。其實講真，真心講，我俾曼聯入到決賽，俾佢入到決賽，你都惡唔撚出咩花樣啦？大家睇過㗎，曼聯對巴塞兩次俾佢遊輪，咁啊曼聯對皇馬都俾皇馬遊輪嘅， 洋賽啫， 係嘛？咁啊，咪即管俾佢走遠啲咯，冇問題啊。咁歐聯呢度擺埋一邊啦，即係嗱失望嘅，我哋覺得佢應該即係如果可以六場輸撚曬，咪算夠數。咁但係唔緊要，反正都係曼聯歷史上面最後一次踢歐聯啦。 咁啊係。 咁啊祝福佢行得遠啲，係嘛攞埋冠軍都冇所謂嘅。嗱， 唔得攞冠下年又有得踢。 咁你又要踢英冠，又要踢英冠，又要踢歐冠，好麻煩噶嘛，係嘛？咁啊。讲一个特别啲嘅东西啦，我哋讲翻即系英超啦，即系上个礼拜大家都冇谂过啊 ，Kenny 你咁准噶， 系啊， 系嘛， 梗系啦， 嗰场我阵间先讲，我想讲一个即系另一单即系大家要知嘅新闻俾大家知先，啊，即系话说咧，就早几日啊，巴西甲组联赛咧就收裂啦， 系， 咁啊巴西甲组联赛收裂，咁你心谂喂关反文乜鸠嘢事咧？嗱、关嘅，上届冠军富明尼斯咧就。最尾一场2-1击败咗呢个巴西亚之后呢都系要降班。 嗯。 咁成为巴西历史上面第一支卫冕嘅球队呢 降班。 降班嘅。咁你会觉得喂屌唔好觉得九唔搭八啊就嗱、是、我点解要讲呢就话、是、俾大家听。嗱我哋虽然成日都话有时我哋会自我矛盾就会话例如话哎俾曼联赢一两场啦吊吊命啦唔好再屌莫耶斯啦。系咪咁我真心咁諗嘅，但我哋骨子里仍然都係希望曼聯係可以喺今季直接降落 conference 嘅。 咁就最好啦。 係咪 有機會㗎絕對。 係咪破產咪會囉。但就算唔係啦真係即係咁樣踢落去咁樣降班即係件事好好睇嘅。 嗯。 即係你要知啦巴西足球強國係咪強如富明尼斯都可以上屆攞冠軍今屆就降班。 好啦踢性 嘅。點解曼聯唔得呢 赚咩踢呀 係咪點解曼聯唔得呢曼聯都有呢個可能。 有機會 可以㗎嘛係咪先。所以呢單新聞呢係勉勵各位同志。 嗯。 唔好覺得。 需努力。 唔好覺得我哋話曼聯降班係戇鳩。 嗯。 我哋下次再講人話我哋戇鳩，我哋就話你睇下巴甲，富明尼斯上屆攞冠軍，襟狗降班啦，屌，係咪先？ 乜嘢唔會發生啊？ 係咩？有咩唔發生？ 撲到個十二碼都碌翻入去啊！十二碼嗰個撚樣以為入咗，以為未入， 係啊，乜撚都可以發生，所以大家唔好氣餒。所以佢如果可以降班又贏歐聯，咪俾佢咯。 咁啊係， 係咪最後一屆歐聯啊都？啊唔係，佢唔係最後一屆，如果贏咗就 贏咗唔係最後。 Anyway， 算啦，唔緊要。咁啊講翻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我諗全宇宙人都好開心。大家隻眼都望住咧，呢、這個曼聯係會失分，但冇諗過 冇諗住 咁柒咕碌嘅，即係我諗你都冇諗過啦。 冇諗過，但係其實我睇緊嘅時候我就 你覺得你都係講嘅啫。 哦，係，唔係？但係其實坦白講，你冇咗阿諸葛不如，冇埋阿朗尼，其實你好難踢。 但係諸葛不如嗰日有出㗎。 有出，佢嗰日正選後邊啊？正選。 正選。 正選嚟嘅。 正選嚟㗎，正選。 我冇印象，因為我喺清遠嗰度睇嘅場波。 正选嗰场，哦，你嗰场波冇睇噶？ 我有睇上半场，因为睇完上半场嗰间酒楼咧，佢嗰个人问咗我三次，我嗌咗两条友坐咗好捻大间房，好似呢度咁捻大间房 V I P 咁滞。咁我哋坐两条友坐喺食饭喺度睇波， 揼骨啊？ 唔系食饭啊，食嗰啲即系个酒楼嗰啲啊。咁啊一路食食，其实一路食完饮紧茶，一路睇紧波啦。就嗰日系开嘅点啊？嗰日系开 八点半， 八点半，八点半嘅咩？ 八点半。 八点半定九点啊？ 八点半， 八点半啊， 八点半。 咁总之睇我完咗上半场，净系嗰几个姐姐入嚟就问我啊食完未啊？食完未啊？问咗八次到啦。咁我初头就话喂屌你唔好系咁骚扰我大佬睇紧波，一路睇紧波饮紧茶。咁我 friend 系咁叫我走啊，话即系眼瞓又成咁样。我话唉屌冇睇啦，就睇，因为佢唔睇波嘅。咁我唔系啊，屌我都睇住佢死噶。咁啊再睇一半场，真系咁嗌收收收，咁啊结果唉都系走啊出咗去先啦。一行出个酒楼。嗰间即系嗰间酒楼都大，好卵大嘅。佢系地，佢系有啲包厢，即系话又去食饭。佢话啊揸车入去，佢话啊你去 V I P 三十号房咁样啦，系架车揸到去嗰个三十号房，一入去就开门就食饭咁样嘅，好卵劲啊！卡拉 OK 咁好大间咁样嘅，咁啊地即系地下嗰啲咁嘅包厢嚟嘅。一食完我行出去。成家酒楼冇咗晒人啦，已经，即系佢同我执咗一台之后，佢收紧晒工啊，全部。 哦，所以就 系 咁问你食。 系啊，佢已经全部收晒工啦。我出嚟，屌，个人咧喂，系连啲灯全部熄捻晒，我冇搞错，大佬。我睇完上半场都系九几啫嘛，都唔系好夜啫，十点都未到，咁啊已经熄捻晒，所以系咁吹鸠个焗住，咪睇唔到下半场。咁我咪揿住个 update 咯，睇到最后一比零，我先耶，你仲唔死？真系死啦！埋一场啊，打佢死。但系我点解会咁预测，就是、因为我觉得佢冇，因为以而家个状态嚟计，基本上都冇咗啊。科肥同基本上输九成噶啦、 嗯。 尤其是纽卡素都唔系差噶嘛，近期真系杀专杀大队啊，亦都即系你次一级嘅队，佢都唔能放过你，系咁攞分噶嘛。咁、 嗯、 你对住以曼九嘅状态，好多嘢基本上我估佢有排输嘅。其实而家呢个状态，佢嗰一欧联都死咁滞啦。如果唔系富碌撞棍。人哋射撚咗好多球啦，佢都唔撚閪啦。 其實我想講呢，真心講啊，今屆曼聯表現係唔差嘅， 嗯， 比起之前踢得好咗嘅， 嗯， 只不過係冇咗啲助力 同埋 運氣啫，佢不嬲都係咁踢啫。我都話咯、嗯，我下次如果再唔係話莫耶唔好，搞到曼聯，我俾半個鐘佢，即係俾一節佢，我俾你表演，你話俾我聽，莫耶斯帶嘅曼聯。喺打法上、战术上同费格上咩分别？你噏到嘅，你老尾我跪翻屋企， 我精神唔同啊？咩啊？ 屌你老尾咧，根本唔系 咁好啦，虚无啊！ 第一，你嗰啲所谓咩乜撚嘢狗屎运系嘛？ 嗯， 系嘛？即系以前所谓狗屎运根本就唔系狗屎运，助力嚟嘅嗰啲系嗰场波系嘛？嗰球阿、安尼达即系梅艳芳啊， 系 Anita。佢用只手挡撚咗个波出嚟，波轻啦，虽然正路应该吹12码嘅。嗯咁如果咧系费格逊时代， 吹捻咗 咩？吹捻咗啊！你老尾红十次啦，条友啱唔啱啊？ 唔使红十次嘅，一次一嚿都 好啦，直红红一次，跟住再有球员去，唔系再有球员仔拗交，再俾多两个黄牌，跟住红捻埋出场噶嘛，系嘛？冇发生到，系有啲唔公道噶啦，我觉得。但系即系 sorry 啊，唔好怪呢样嘢啦。整个清单出嚟要还嘅话。唔止呢一下冇十二码要还啦、啊，你有捻牌有捻牌，你俾人波轻到一百次都。 我第二节先讲呢个古仔，我有古仔讲，你继续。 咁啊，但系另一球就系、朱狗不如啊， 嗯， 林佩西， 嗯， 就越位顶入咗， 系佢好咧兴奋嘅拧转头，我睇翻个精华， 冇庆祝嘅，但系 唔系佢兴奋嘅，系一拧转头，越位 系啊，女旁正啊，美斯 谂住一个救全家噶嘛， 系啊，美斯就举旗。 嗯， 如果是以前呢好 likely 呢呢啲 circumstances 之下呢、 嗯、 都应该係判咗入波㗎啦。 係。 因为点解呢好易解释嘅啫，就算之后俾人话黑手都话哇电光火石之间好难睇。 咪你一投诉咪又俾牌囉。 试过小豆嗰球都係啦，诶、对唔住三分以待咁样。 你一投诉个领队投诉咪赶紧出场个领队。 但今冇咗啦。 冇啦。 咁如果係因为呢啲呢个因素 係。 你要怪莫耶斯嘅唔 ok 囉。 係。 咁但係再讲返场波。嗰场波最大問題係在於咧，曼聯嗰隻球員仍然覺得自己係世界球星。 嗯， 你睇佢換咩人出嚟？肥妹仔，沙下解凍啊，終於都出啦！ 終於解凍啊！ 出呢啲咁嘅撚人， 卡巴耶好波定系呢个肥妹仔好波？ 肥妹仔好啲、哦。 对唔住， 个头长啲嘛个头。 奔硬化好啲定肥妹仔好啲？咁梗系奔硬化啦，即系你就咁称啊！你好似根本嗰就系球员啊，你嚟南华踢都系好似不特同埋基士文咁，得个睇字得个摆嘅啫。你捻识踢咩呢啲啊？系嘛？面对下现实啦，系嘛？ 唔系佢哋会认为咧， 面对现实，你面对下现实，你嗰扎球员系唔得，你今届系露底，变翻原本嘅自己，咁你从乜柒啫？我真系唔谂明白。 佢哋都系认为有阿费常喺度用嗰啲人系唔同啲噶嘛，即系嗰啲人系高昂少少个志气，系佢出场系劲啲啊，几时用到佢都可以偷到鸡噶嘛，即系佢哋系有咁嘅 concept 噶嘛，觉得喺莫才斯嘅手下嘅肥妹仔。同埋喺阿費蛇嘅手下嘅肥妹仔係會唔一樣噶嘛？有冇戇鳩啦？咪一鳩樣都係廢嘅，咪即係同艾瑞楊家一樣，我哋乜撚樣？嗱，嗰條撚樣今日有單新聞，我唔知道你有冇睇佢好嘢。我今日佢今日講呢句説話，我欣賞佢。呢度冇人唔使睇，因為冇編出嚟。佢欣賞佢，佢啱啱臨收工嗰時睇嘅。咁我訪問佢就話喂，你對於插水即係而家阿莫才斯，即係佢嗰場又 gap 啦，歐聯嗰場 又 gap 曬啦。咁跟住就話問佢，因為莫才斯一路屌柒佢，就話係插水㗎嘛。咁佢就話喂，你私底下係咪同阿莫才斯傾過？佢就話啊，係啊，我私底下呢就同阿莫才斯係傾過嘅。咁但係呢，我哋傾嗰個內容呢，我哋兩個之間嘅事，我就唔會透露嘅呢單嘢。咁佢亦都唔會講個內容。佢話總之插水呢啲呢就唔能，即係你就唔可以怪我。咁佢就話啊，佢好嘢，呢一個即係呢個答案呢係 即係可以俾梁振英參考。 係啦，盡顯佢係九成，即係盡顯佢係好適合曼聯真係。佢就話呢啲問題你唔應該問我，你要問就應該問球證。插水與否係球證嘅決定。咁你要怪咪怪佢囉。自由球十二碼都好，我就佢個潛台詞就係 even 我係插水啦，點啊？咁佢可以唔俾㗎。咁佢而家俾咗关我咩事啊？系咪先？你问个球证咯，点解佢要俾系佢嘅事，就唔系我嘅问题。我插水咧就应份嘅，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我嘅 style， 系咪先？我系咁踢噶啦，我系你掂唔捻到我插，掂到我插 ，high 到我插，摸到我杯我都插噶啦。咁你喂佢系要俾我冇摸冇符嘅，我有乜办法？你系要俾你系要送十面码俾我有办法？即系佢咁样啊？你明嘛？佢个答案真系自己讲啊，同我记者咁讲啊。即系我欣赏佢够直接个人，即系唔会转弯抹角。搞咁多下说话或者搞咁多语言艺术，就直接话俾你听，系啊，就系插水啊，佢中意俾啊，吹啊，你唔好睬咯，即系咁样。我欣赏佢今日，我见到佢呢、這个够直接。 所以咧，佢啱踢曼联。 系， 讲翻纽卡素场波啊，嗱，嗰场波咧，即系有个都系好啱踢曼联嘅人，捻样咧就猪狗不如。咁啊，赛前就传出， 哇，正啊， 就话佢会走啦，系嘛，咁又话佢已经 handle 咗呢个 转会 request 啊。咁最终佢都有出场咁样。咁其实就谣言满天飞嘅。 係。 都係围绕住佢。咁其实呢个礼拜 keep 住都有。咁但嗰场波有人都会諗緊佢会唔会上场。咁佢出嚟嘅表现系咪好差呢？又唔系。咁系咪真系好突出呢？更加唔系啦。咁 正常表现啦。 普通囉，只可以话系咪。咁嗰个头槌入，如果真系冇越位咁入，咁梗系好撚型啦。咁但系唔系嗰回事。 乸型啊。 咁 苍型啊。 无仗可用，无仗可用嘅情况之下，即系曼联连输咗两场啦。咁 咩冇啫？咪有啊，边个咯？啊，嗰个乜鸠啊？有时唔捻记得嗰啲柒人咩？有啊屌豆啊嘛。咁仲有啊 Welbeck 啊嘛，几捻劲识个 Welbeck 出嚟入十球啊，大佬！如果个笼摆喺后边嗰个观众席上面嗰度， 正哥啊嘛，成龙门后边全部， 如果系佢， 总之你一射过去嗰度就入系咪咁啊？咁但系唔系，我想讲一样嘢咧，一定要为。莫耶斯平反嘅，咁啊，点解咁讲咧？就嗰场波咧，我睇到好唔舒服嘅，即系有两件事啊，呢个亦都好反映到曼迷特质嘅。第一就喺电视里边睇到咧，喺奥脱福嘅球迷就喺落后一球，大概到八十零分钟已经 冇眼睇啦， 系啊，已经离场咁样。咁啊，先讲呢一个先啦吓。咁我个人嚟讲系觉得好难以相信同接受啊。咁啊，因为入得场睇。 号称系呢一个 咁啊，号称系球迷啦，你俾得钱，坐得入去，而又买到飞，咁正路应该系红魔嘅球迷啦，系咪？咁啊，即系唔系嗰啲以为自己系费格逊球迷喺香港打飞机嗰啲啦，系嘛？唔会系嗰啲撚人啊，真系曼联球迷都走， 照走 ，咁啊，过去咧就有试过一啲强队都系咁嘅情况，例如早排嘅阿仙奴咁样。 咁但係係抗議呢一個雲加唔撚買人啫，同埋抗議球會嘅作風啫。 係。 咁但係你話真係落後一球，不滿個領隊或者不滿支球隊咁樣咁 一球咗， 一球咋？ 一球咗。 咁早， 佢哋不嬲係保時七分鐘入三反勝三球㗎。 七球，一分鐘一球。咁咪走。咁啊，我啊係摸不着頭腦嘅，我都好難以相信就係、是、你話香港嗰啲濕鳩討論區嗰啲，或者可能係曼聯專區、曼聯新聞嗰啲，我理解嘅，因為佢根本唔知自己咩身份、以為自己係曼聯球迷。咁但係喺奧脫福嗰集，我真係走㗎喎。咁我覺得哇，呢班波真係西撚嚟， 好 好撚嘢，即係你有啲咁樣嘅球迷支持你隊波，同你去捱世界，咁啊掂撚曬啦，即係怪唔撚之得你有號稱自己喺中國都有一億曼聯球迷啦，號稱全球最多球迷啦，假嘅，即係嗰啲叫做重質就不重量，而個量係作出嚟嘅，你完全反映到嘅一球啫嘛，係咪？你唔俾。曼联不嬲都系咁噶啦，有人同我讲嘅就话，因为嗰场波睇唔到有追和嘅希望，因为踢得唔好。 凭咩睇唔到？ 咁我就系啦，我就同佢讲，唔系啊，你哋之前嗰啲反胜即系 费加逊， 系咯，都系踢得咁低噶啦，咪有球捻期嘅，讲走个咪入，咁你又 或者十二码，又或者对面阿布朗同阿奥沙自己顶喺自己嗰度，你入唔到， 咪就系咯， 基本功嚟啊， 咪就系咯，我不嬲都系咁噶啦，点解唔睇埋落去咧？我唔明白，即系呢个唔系理由啦，已经。第二个理由就话咧，针对莫耶斯，我觉得莫耶斯唔捻掂，咁我咧呢个就系第二个令我唔舒服嘅原因啦。嗱，莫耶斯咧掂与唔掂咧，就唔系你班慢狗去评价嘅，亦都唔系用成绩去评价嘅。OK。even 都呢个领都系废咧，佢可以系嘛，即系佢之前嗰几场反胜啊，赢新特兰，赢史笃城，佢都反有反胜过啦，佢都有反胜过啦，都有赢过啦，系嘛，踢得好咩？又唔拉，踢得好啊，咁即系都系夹，咁你嗰阵又赞佢，又 emotions， 系嘛，又话翻嚟，系嘛，根本就鸠噏嘅，都系嗰句，你哋系唔识得睇波。只系睇个 scoreline 啫嘛，唉，你咁呢个已经冇得讲。第二就系、是，我都系讲翻嗰样嘢。如果你要屌莫耶斯嘅，我俾半个钟你，你说服我，你话俾我听，莫耶斯究竟喺战术上或者喺领军上面有啲乜嘢系同费格逊有分别嘅？你讲到半个钟，得我接受，唔得嘅话咧，行捻开啦。嗱，我话俾大家听，我嘅分析，曼联咁差，得三个原因嘅啫，第一本身就差， 系。绝对系呢个 冇咗助力。 嗯。 第二呢就系、是、因为呢、這个球员玩嘢。嗱、啊、我好肯定可以话俾你听呢，曼联嗰隻球员呢 开始有啲玩嘢。 系玩嘢嘅喺度。根本就喺度、由始至终都系玩嘢。 咁、但系如果你话佢玩嘢其实系想点呢， 我意思系佢心态。 我知。 即系佢心态上面佢根本 即 系冇真正心。 我唔信任嗰、那个主教练啦。 或者本撇囉、啊。或者觉得费格逊会翻嚟咯， 咁费格逊都会死噶， 唔会，点解会死？翻嚟就唔会死。 我知 道，到时咪个铜像去教咯，即系有个铜像咯，咪个铜像教波咯，系嘛？喂，佢哋玩紧嘢，系球员嘅问题，呢个系球员个品同个质嘅问题。OK， 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人话当年利物浦球迷都屌学神，利物浦球迷屌学神唔系因为学神搞得差咁简单啊。 嗯。 学神最大问题系同费格逊握手嘛，扑街，系屌鸠个管理层嘛，我哋，所以唔捻中意学神啊。学神系一个 dummy， 去令 即系同阿边个一样，同阿格兰瞓觉一样，我都系，即系唔系因为佢加差，因为佢瞓觉嘛。 唔系，唔同啊。当其时利物浦 OK， 学神嘅出现系因为 都系 管理层 系嘅， 为咗要踢走督眼督鼻，但系为球队好嘅宾尼迪斯，摆咗个快女落嚟啊嘛。咁呢个人如果摆得个快女落嚟，佢系咪会为球队嘅昂高套先？一定唔系啦。咁我屌佢有咩问题？喂，但系莫耶斯第一唔系莫耶斯出现赶走， 啱。 第二，莫耶斯嘅出现亦都唔关你哋老板事嘅，系你哋个神去阴点嘅。 系。 OK， 你唔好理佢咩原因，我讲过噶啦，佢系出于自私嘅阴点莫耶斯，讲捻完噶啦。 是出于自私，要令自己留名青史，显得佢更重要。呢啲唔系心理变态咯。第三个原因咪费格逊咯，林家产。曼联搞到今时今日咁，都系因为费格逊，因为泡沫嚟嘅。你唔好怪点解一只仙股，你买嘅时候啊，即系你跟人买，由一仙升捻到三蚊，最后突然之间一夜跌翻落去一仙，你屌鬼！因为嗰只本身个价值真系得一仙。 本身系咁啊， 咪就系咁啫嘛。咁你点好意思同人讲？你话哇喂大佬，你呢、這个？啊！点解搞到咁噶？喂，咁样，喂，你揸紧嗰张只系一张，即系你揸紧嗰张银纸只系，即系人民币嘅一毫子。 个面值系咁多啦。 面值一毫子，系嘛？只不过有个捻样咧，就出千，所以变到100蚊毛泽东咁嘅样，打靶都可以避过俾阿古明华咁样嗰张。喂，咁你屌就应该屌呃鸠你嗰个啦，啱唔啱先啊？你做乜屌一个嚟到无卵咕咕嘅人啫？ 咪同埋我都覺得唔應該屌囉，屌咩啫，即係你擺明個面值就係得咁多，你唔去認清楚嗰件事、而你覺得而家去到呢一刻扁撚值返，你就追人嚟屌，就自撚彈球嘅追啲嘢嚟屌，球員又屌，領隊又屌，就連個球場啲草都屌喎，乜撚嘢都嚟呀，連個波 嗰啲屌就屌地嗰啲， 即係嚟撚曬譜，你完全不能夠接受嘅基本上。唉，我哋唉，唔撚屌佢住，我哋休息一陣， 休息一陣， 翻嚟齋撚擺嘢屌啊 ！Hello， 你而家聽緊係 www.wrex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夏薩特。